國家的關係是不公平和不全面。本港新增8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75宗是本地個案，其中59宗與歌舞群組相關，令群組個案增至300多宗。確診個案中13宗屬本地源頭不明，患者包括一名港怡醫院護士。另外，初步陽性個案有60多宗。涉及歌舞群組的場所亦都增加7間，多名患者曾經去過酒樓、酒吧、瑜伽班或者舞室等。當局呼籲今個月曾經到有關場所的人士做檢測。歌舞群組多一名醫生染病，他在富山村富信樓地下兼職應診。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稍涼天氣。本港今日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稍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及銅鑼灣， FM 99.4 將軍路，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24小時全日為你服務。 曾浩輝醫生，我知道2019冠狀病毒病的病徵可以很輕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學，還要戴口罩和立即看醫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門診、私家醫院或診所主動向醫生提出，進行由衛生署免費提供的冠狀病毒檢測服務，將樣本交去指定收集點，或者利用收費的上門收取樣本服務， 及早檢測，推前診斷。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在长者友善城市入边，生死教育都是重要的一环。世界各国推动生死教育，推动成点样呢？一起问一下英国慧贤社义务发展义工 Edwin。 在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死亡毕竟是忌而为之，谈论死亡就被视为不祥，更何况话讲到生死教育，生死教育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教育，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之中亦都可以讨而论之。每当遇上生死事件的时间，更加可以藉着这个机会来到思考正确的生死观念。而生死教育的目的就是等我们可以打开生死禁忌的门户，等我们大家思考并且尊重生命，彰显生命更高的品质和尊严，从而呢我们以正面的心态呢面向死亡。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的生命，加油，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我们更加要多些保重，有个身心的愉快的生活。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灵活城市计划。 1000蚊嘅问题，到底点样参加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喜悦的家》文章朗读比赛呢？ 登上15分钟的约会网站，选取其中一篇声演，再上载声音档案，咁就完成啦！ 恭喜你答翻1000蚊嘅问题，比赛嘅得奖队伍真系会得到港币1000蚊嘅书券同奖状，而入围嘅队伍都会得到纪念品同证书。11月30号截止报名，你仲唔参加？ 施政报告2020出炉啦，想知有咩新措施同老友记有关？等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医生话你知。 2蚊优惠计划啊，由65岁降到60岁啊， 主要靠非记名嘅八达通啊嘛，再研究下睇下点样减少滥用情况。咁啊，应该喺下个财政年度咧就会向立法会申请相关嘅款项嘅。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香港暖流同你紧贴施政报告。

一首爱在深秋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今朝早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1月27号，农历咧就嚟到13嘅咯噃，已经系10月13噶啦。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嘅。谈合掌之后，我哋带嚟有妹姐嘅歌声，不信爱有罪。 难道爱还分错对？不应该走，不可追。难道爱都会有？宁愿错而不要对，一心向幸福追，无限爱心怎么会有罪？明知春天是匆匆会逝去，似水逝去，明知将会明知苦果，亦请你进梦里，我的梦里，怀着信念，未信爱是有罪。 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对不起？今天分手，像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来随你悲喜，是前人浪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立定决心以后分离，一生里头谁是我的心中最美？往日的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我每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来随你悲喜，是是人浪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立定决心以后分离，一生里头谁是我的心中最美？往日的你， 对不起，我爱你。这两句说话呢，很多时候呢都很难开口啊。有时凭歌记忆咯，嗱，你又想讲对唔住嘅时候，点首同对唔住有关嘅歌曲；想讲我爱你嘅时候咧，就点首同我爱你有关嘅歌曲，咁咪搞掂咯，系嘛？不过都要注意歌词，因为咧歌词同歌名咧可以系完全两回事嚟嘅。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天气先。天晴干燥，话早上天气系稍凉嘅，最高气温咧约为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晴干燥，气温系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嘅。室外温21度，相对湿度79%。 这心愿，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自薄离场已看清睇见，柔情在心中万千柔情，太空的星星无尽 陈慧娴嘅玻璃窗的爱之后，我哋有关淑仪嘅出现，之后会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仲有清晨赏你，爱恨前面。 像梦般飘来，你的热爱自去自来，像灭火烧来。 5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今日会刊宪公告，赋权医生在临床判断下强制怀疑感染新型肺炎的人士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生效日期由今个月28号至下个月11号，为期14日。 医学会会长蔡坚话：相信当局会写明，即使医生出现有酒漏个案，都唔会有罪责。另外，陈肇始话：星期六开始会陆续增加多五间社区检测中心，本港121间邮局亦会派发样本樽。早前公布的三个流动采样亭会继续运作。港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张其中涉嫌杀妻案，陪审团退庭商议大约八个钟之后，以5-2的大比数裁定张其中谋杀罪名成立。张其中听到裁决之后表现平静，法官应辩方要求押后案件到下个月3号判刑，以处理有关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以及张其中数以百计的求情信。张其中早前否认在2018年8月17号谋杀妻子陈慧文，但承认一项误杀罪，不过未获控方接纳。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莫斯科已经准备好为民众大规模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目前正是等待大量疫苗供应。索比亚宁说，虽然俄罗斯过去几星期一直录得大量确诊和死亡人数，但没有计划在莫斯科实施封锁措施。俄罗斯疫苗研发机构早前公布，旗下卫星5疫苗的有效性达到 92%。俄罗斯星期四破纪录，单日新增25,487宗确诊个案，再多524人死亡。瑞典王子卡尔菲利普和王妃索菲亚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接受隔离。皇室发言人说，由于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王子和王妃当地星期三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他们同子女一起接受隔离。皇室发表新闻公布说，皇室成员今个月20号曾经在一个葬礼同处教堂一个房间，国王和皇后、女王处都接受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瑞典星期四新增5,213宗确诊个案，再多51人死亡。政府早前颁布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公共场所禁止8人以上聚会，餐厅禁止在晚上10点之后售卖酒类饮品等。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稍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岁月并非时间流逝，而是智慧增长，感情升华。歌曲不止音阶起伏，而是爱恨情仇，莫失莫忘。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耀带着唱片穿过岁月，等你。 仲有四日就系啦， 仲有四日就系啦，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仲有四日就系啦。 如果你睇开模拟电视， 今年

郑秀文《爱的挽歌》，讲下最新天气先。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咧约为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晴干燥，最气温咧系会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系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室外气温咧21度，相对湿度77%。咁啊，近排疫情咧都有啲即系回升啦。咁啊，相信大家咧都要谨慎啲啦。咁啊，尤其是今日礼拜五啦，好多朋友咧蠢蠢欲动咧，又好想出去咧就系轻松下、放松下。咁不如尽量都系留喺安全嘅地方，即系可能屋企啦。就算系接触，可能都系同你嘅屋企人啦。即系因为都可能真系成日见，咁啊啲不必要嘅应酬最好都系减少啲啦。当然啦，勤洗手，听卫生署话都系应该嘅。戴口罩，我谂唔需要我多讲啦啩。大家自律，自然病菌就好快冇啦。 我唔知道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我，但是我仍然永远永远爱你， 永远爱着你，就算我碎了多深爱你，永没法被淡忘，惧怕你恨我，亦想你恨我，亦爱你，深深爱你。 能有一个人咧系永远爱着你嘅，真系一件好幸福嘅事。不过我相信呢样嘢系双向嘅，你爱人，人哋自然会爱你嘅。草蜢永远爱着你。 She's faced the hardest times you could imagine, and many times her eyes fought back the tears. And when her youthful world was about to fall in, each time her slender shoulders bore the weight of all her fears, and her sorrow no one heeds still rings in midnight silence in her ears. Let her cry, let her dream, for she's a child. Let the rain fall down upon her. She's a free and gentle flower growing 世事嘅嘢往往就系咁噶啦，你想播嗰首歌，佢又跳咗下一首歌啊，不过唔紧要，都系好好听嘅一首歌。林忆莲《Windflower》咁啊，本来系想播呢一个嘅《没有你还是爱你》嘅，咁啊，但系时间又唔够啦，咁唔紧要啦，咁时间唔够就留待下一次啦。咁啊，今日咧都充满咗爱嘅歌曲啦，咁唔知道当中有冇你嘅心水选择咧？咁其实情歌系一件即系几好表达你嘅爱意嘅一个嘅方法嚟嘅。有啲人咧就中意好直接。啊，好直接讲我爱你，咁就已经可以表达到啦。咁但系我觉得一啲含蓄嘅爱咧，其实系更加令人有种回味嘅感觉喺度嘅。好，咁啊，望下钟咧，就好快到六点钟啦。一阵间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上嚟嘅。一阵间咧继续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继续会讲下呢个打机成瘾。今日咧就会即系同大家继续探讨呢个话题。唔知道你都有冇呢一个烦恼，或者你屋企人有冇呢一个烦恼，你身边嘅朋友有冇呢个烦恼咧？即系相信都总有一个喺你身边嘅。究竟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可以放低部游戏机，放低部手机咧？一阵间留意住健健康康在清晨。这个时候要留意嘅，当然系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再见。 强调现行通识科的课程内容亦都涉及国家发展，改动是以课程目标和宗旨作考虑。如果学生不认识国家安全、宪法、基本法、国家发展以及香港与国家的关系，是不公平和不全面。本港新增8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5宗是本地个案，其中59宗同歌舞群组相关，令群组个案增至300多宗。确诊个案中，13宗属本地源头不明，患者包括一名港怡医院护士。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60多宗。涉及歌舞群组场所亦都增加7间，多名患者曾经去过酒楼、酒吧、瑜伽班或者舞室等。当局呼吁今个月曾经到有关场所的人士做检测。歌舞群组多一名医生染病，他在富山村富顺楼地下兼职应诊。

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过得好快啦，嚟到六点搭二啦噃，听紧嘅咧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唔够大约半个钟嘅时间咁啊！当然咧，阵间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你会唔会系啱啱起身？但系你身边嘅可能孩子们仲喺度打机，或者你打机打到而家，又或者咧你其实都好挂住起身第一时间就攞住部机咧，呢啲都可能系呢个打机成瘾嘅问题嚟嘅。如果你都有呢个烦恼，一阵间就要留意住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不过呢个时候要留意嘅咧就系今日嘅日子啦。月尾了噃，2020年11月27号啊，这个小周末的时间啊，农历呢就是这个10月13号。室外温21度，相对湿度 79% 的。今日天色呢都不错的，不过就有啲干燥咁啊，其实不需要讲的。天气干燥呢，自然喉咙又会痕啲啦，皮肤又会痕啲啦，自然反应嚟的，咁你又会去喝多杯水查下润肤膏的。当然啦，有爱的滋润呢是更加会令人冇咁觉得干的。OK， 好啦，今日呢带来好多嘅爱嘅歌曲，会唔会呢一首系你嘅最爱呢？最爱唔一定系人嘅，可能系歌曲啦，可能系你嘅宠物啦，可能系一件物件啦。当然揾到最爱嘅人就系最好啦。 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无限。在那遥远又意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幻想，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心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满心内。意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幻想，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在清晨，陪陪身边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啊，沈医生啊，记得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探讨讲过呢一个嘅打机成瘾啦。节目差唔多完嘅时候咧，就未讲晒，就讲紧如果屋企有一班打机好热爱嘅，可能由朝打到晚，又晚又打到朝，作为屋企人点样去帮佢？咁上次就讲咗少少啦，咁今集我哋继续讲下啦。 好啊，好啊，上次我哋讲到咧，即系有啲嘢唔可以做啦，唔可以掹佢制。 系啊，呢啲好耐之前已经讲咗话唔得噶啦，系嘛，即系会影响大家嘅关 系 噶嘛。 系啊，冇错，即系有几样嘢好紧要嘅。第一样嘢咧，我逐样讲。第一样嘢咧就系佢嗰个现实世界入边咧，我哋其实都要揾翻佢背后点解咁沉迷呢个游戏世界嘅原因。 嗯， 我哋上集都有讲到，就系佢现实世界成日揾唔到自己啊嘛。 嗯， 好多否定啊，好多不被认同啊，咁样。其实呢个咧就要好详细了解翻佢本身个人咧，即系个成长啊，佢屋企啊，系嘛，佢。现实生活里面究竟遇到啲乜嘢嘅挫败挫折、又或者一啲嘢令到佢觉得佢自己冇价值冇意义呢、有啲时候唔少呢就係见到佢有一啲嘅无论佢本身嘅情绪问题啦又或者佢本身啲发展性嘅即係问题啦、譬如佢发展性问题佢有专注力不足佢、有过度活跃啊读写障碍等等呢啲咁嘅嘢嘅时候呢佢喺个生活里面呢好多嘅挫败好多嘅不被认同好多嘅否定、令到佢呢即係好不满呢一个嘅即係现实生活啦咁就逃咗入去呢一个电子世界。点解个电子世界咁吸引佢呢 因为冇人批评佢囉。 一来呢二来就係当佢有个专注力不足嘅时候呢呢一啲咁样不断俾佢嘅刺激啊，喺个电子世界刺激咧，系非常之吸引嘅。正正就系可以帮佢咧满足到佢不断需求嗰个刺激嘅嗰一种嘅感觉。咁所以呢一啲咁样嘅电子世界咧，对于一啲专注力不足嘅人咧，非常之吸引。咁所以我哋去处理嗰个情况嘅时候咧，都要了解翻嗰个患者吓本身究竟佢有冇一啲嘅。成长或者嗰个发展上面嘅缺乏呢、第二呢就係、有时佢有好多嘅共病。讲緊佢除咗嗰个打机上瘾之外呢佢有一啲嘅共病例如佢有啲情绪问题佢、抑郁症啊焦虑症啊呢啲呢都会令到件事更加复杂化。因为可能佢当佢个情绪好低落嘅时候佢打机呢都可以得到少少嘅一啲嘅即係满足感啊、又或者呢少少轻微嘅即係投入到啊咁样。咁呢啲都系可以喺佢嗰个好灰暗嘅世界里面呢俾返少少嘅感觉佢囉。咁呢啲我哋首先即係头先我哋话点样帮佢之前呢我哋要搞清楚个问题、究竟系啲乜嘢出咗问题。 即係如果呢啲嘅问题就应该都系要寻求专业人士嘅協助啦。 係呀冇错。咁、你话如果真系一啲未去到咁差咁点呢咁点可以帮佢呢就系、我哋可以譬如作为即係身边嘅人啊身边嘅屋企人啊又或者家长啊咁样呢其实喺佢未去到咁差之前呢尝试 认同佢多啲，明白佢多啲，同埋咧帮佢一齐咧发掘自己一啲嘅优点长处啊，又或者佢自我嘅价值啊咁样啊。咁有时即系可能佢现实生活里边咧，确实有唔少嘅问题嘅。咁但系当我哋咧将佢一啲长处，将佢一啲强项咧，去到放大，帮佢手放大嘅时候咧，佢可以揾到自己， 揾到自我价值。 冇错啦。咁同埋咧，有时我哋可以教嗰个年轻人或者小朋友咧，去到多啲留意一下自己一啲嘅长处，有啲咩你觉得即系自己系做落咧特别啊，好似几开心噶，几投入到噶噃吓。咁呢啲咧，其实可能就系佢可以发掘到多啲自己有啲咩优点，有啲咩嘢兴趣嘅一个很好好嘅途径咯。 同埋我有时见到而家啲年青人打机咧，其实佢哋唔系一个人打噶嘛，咁佢可能系同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人一齐，即系组队然之后打嘅。咁其实喺当中，其实佢哋都可以学习到唔同嘅语言，其实喺呢个方面，你多啲鼓励佢同世界各地嘅朋友一齐结交朋友，一齐去组队。咁其实系咪都可以帮佢可以发展得即系能够平衡啲，唔好即系永远都系喺自己个世界里边咁样 咧？冇错啊！即系当佢喺嗰个网络里边咧，可以多啲同人哋点样去沟通啊，或点样去到同人表达自己啊，或者明白人哋嘅感觉嘅时候咧，都系好有帮助。不过始终咧呢个系一个比较即系平面啊，我都系觉得即系始终系一个文字式啊咁样样嘅交流啦。咁始终你话对一个小朋友嚟讲咧，譬如佢在一个面对面的交往的话，他可以留意到人家的眼神、身体的语言、感受到人家那种的感觉的时候，那个的社交的技巧更加可以得到一个提升、所以我们都很鼓励，譬如说他一个打机你可以打，不过呢、即在一个现实生活里面呢都做多一些、即群体、社交、或者球类活动、样都可以很帮到他呢，无论在个球技上面，在个社交的个技巧上面、都可以有个提升。 简单一点说，就应该帮他安排多啲唔同嘅活动，等佢走出呢一个房间，唔好成日对住部机啦。 冇错，你讲得好啱。 咁、但系有时你想帮佢安排，未必佢会肯安排噶嘛。咁、应该又点做咧？即系喂，咁真系可能学你讲食饭，佢都要拎埋个饭对住部机嚟打噶、哦。咁佢话唔停得、哦，因为一停就会输噶咯。咁喺呢啲情况下，咁点搞啊？ 可以头先我哋讲呢个非常之啱嘅。所以点解咧？就系、我哋要喺平时嘅时候咧，同个小朋友一起去发掘多啲佢自己嘅优点长处、我试过有个即系、病人咧，咁嚟到就系一个即系都系年轻人啦吓。咁、佢之前咧系打篮球打得好开心，好叻啊咁样嘅。咁、佢都好自豪自己有个篮球嗰个嘅技术嘅。 系 咁、但系咧可能因为屋企嘅一啲环境嘅问题啦、或者话佢即系一啲唔开心啦吓，咁、佢就。近几个月就比较沉迷打机，咁、去到呢一刻咧，就即系同佢屋企人一齐商量啦，同个即系小朋友一齐商量啦。其实佢除咗打机之外，吓揾翻多啲一啲咧，曾经令过佢有一啲兴趣，有一啲满足，又或者佢即系比较自豪嘅嘢咧，譬如好似篮球咁样，咁、慢慢咧逐步帮佢即系安排翻一啲活动啊，又或者同佢一齐去到即系喺佢个打机里边咧抽翻少少嘅时间啊，做翻呢样嘢嘅时候，佢慢慢揾到翻个乐趣啊。咁同埋咧，妈咪都好好啊，可以同佢一齐约下啲同学仔啊，一齐玩。咁佢又更加有个即系动力喺度，因为约咗人啊嘛，佢又唔想去即系失约。咁咧就可以帮佢慢慢带翻出嚟啊！咁呢个系一个非常好嘅例子嚟咯。 嗱，头先你讲都系青少年啦，其实我都见过有啲哥哥姐姐咧，佢哋都。通宵达旦咁打机嘅，即系唔系净系年青人嘅问题。我见到入真系成人或者退休人士，佢哋都有呢个问题。咁会唔会佢哋更加复杂咧？因为佢哋可能去到年纪咁上下噶啦嘛，咁佢哋可能有一定自己嘅一啲嘅坚持喺度噶嘛。 冇错啊，真系嘅，你讲得啱啊！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喺诊所见到嘅即系案例啦吓，往往如果佢。比较成年嘅时候咧，先有呢一个喺度打机啊，变咗好似嗰啲宅男啊咁样嗬。咁嘅时候，其实嗰个共病啊，又或者佢本身嘅问题系更加复杂嘅、可能佢现实生活里边，无论工作上边啦、感情生活上边啦、家庭关系上边，都好多嘅破碎破裂，甚至咧即系一啲佢觉得好绝境嘅情况，佢觉得冇出路啊。咁佢喺屋企。有冇嘢做咁就沉迷咗打机、甚至乎係会有一啲药物上面嘅滥用啦、酗酒啊呢啲咁嘅情况令到成件事呢 真係更加複雜。 咁、 所以好多時候點解年輕人嗰個階段咁緊要呢，其實就係喺嗰度呢，如果打得唔好嘅基礎嘅時候，佢一路嗰個雪球一路滾落去、去到大個嘅時候要處理嘅問題又更加多同埋複雜囉。咁、所以我諗其中一樣我哋都可以下一次我哋可以傾一傾，其中一樣就係自制嗰個能力。呢、這個呢亦都係從小培養嘅話呢，係更加可以幫到嗰個人囉。 咁啊，今集又讲到呢度啦。咁啊，下一集咧，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呢个打击成瘾，我哋继续探讨下呢个话题啦。 好， 拜拜， 拜拜。 你说你只想得到一些给你做个纪念，我说但有一些破梦而不要有待重现。如上天差遣这一天，只好讲句愿。情还恋上有一些美愿。你说我冰冰的一双手，怎会暖在你笑面？我说怎么你面前一切亦疏远，说不出这一刹自然，估不到这一晚千年来得这么温暖。没有你还是爱你，同在这里再呼吸这空气，舍不得不 没有你还是爱你啊，冇呢首歌还是爱呢首歌嘅，头先播唔到点都要播到。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半钟，即系话今朝早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留待下个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再见。至于第五台嘅听众朋友咧，约定你听朝早喺清晨爽利再见啦，拜拜。 明天偏偏不远，没有你还是爱你，同在这里再呼吸这空气，经不起这惊喜。没有你还是爱你，从未信我再舍不得舍弃，